始终咧就有个问题。我哋上文啊，若呢个心法解释如来，咁啊以始终若离啊嚟得解释如来，咁啊有乜分别咧？咁啊当然咧系有分别。嗱，我哋上文若呢个心法嚟得解释如来，系多部分咧若呢个有知觉、有情嘅众生呢一方面嚟讲。咁啊，始终若呢个理啊嚟得解释如来咧，就遍指一切啊情与无情，包括有情与无情啊。所谓情与无情，即同于总字，说明一切法有情无情都皆具此理啊。所以经中讲，佢话一切因果就包括世界微尘。都因心成体啊！咁啊，法虽然系无量，但系本体就冇乜两样，即使不生不灭，不二个本体，咁我哋咪说佢为如咯。咁啊，经中又讲啦，咁啊，一切浮尘诸幻化相，当处出生，不随处灭尽，其性不真为妙国明体啊！咁啊，说佢为做如，咁啊，若是依此呢个不动嘅本体而幻起十八界因果正凡嘅区别，咁就名为叫做乐。所以经中讲，佢话迷本原明的自生虚妄啊，咁啊，众生日向随顺妄执，所以有呢个六道生死不同。六道众生虽然舍生取生。有生死的不同，但是此理而故，真常不道。但是随正缘，从事修正，就有出世的四性法不同，所以随其功行地位，有浅有深。但是所证的理，同时是平等。咁既然所证嘅理同时系平等啦，咁我哋叫佢做如。但系因为有呢个随缘之用啊，而有十八世因果不同，所以说为叫做乐。咁你若呢个理啊，嚟得解释如来。咁啊，第三就若呢个因为中嚟得解释如来因呢，就系、是、如此呢个不生不灭嘅理体为本修因。就是从这个理即位啊入这个明智位。咁若是话以三直理旋其虚妄灭生，自此烦恼不起啊，咁属于这个观行啊。咁若是话修正有功相似见此理呢，咁属于相似位。咁从这个相似位中花功插法，咁啊世烦恼渐渐断，真理渐渐显啊，咁啊属于分正位。咁啊《此经》第八卷历五十五啊真菩提路，都系以呢个不生不灭为本修因。咁啊虽然所讲系修此理而正此理。但是修而无修，正亦无正，咁就说佢为叫做语。但是从凡至到言位，从言位入正位，不妨是言修言正啊。咁既然是言修言正啦，我哋就说佢为叫做来。咁啊，乃至分正位中，所谓于同中显现群义啊。就名为叫做来咧，但系一一以上各各而同，本体一样不变，我哋说佢为叫做如。咁啊，第四咧就若呢个果相嚟到解释如来。第二上文第三若因释如来，因就系不生不灭为本修因。我哋既然悟此理，后而修啊。就以这个不生不灭为本修因，中间经历五十五位真菩提路，最后呢 成就呢个妙觉佛果菩提，是无上道。咁啊，所证嘅理，我哋称佢为叫做化身如来。但系能证嘅智慧啊，我哋说佢为叫做布身如来。咁啊，依理起用，遍法界利众生，化道有情咧，我哋说佢为佢哋应身如来。咁啊，《金刚经》里边讲，佢无所从来，即亦无所去啊。咁既无来去啦，咁啊，当然系化身如来啦。咁子边讲，佢话常住妙明，就不动周圆，妙真而性啊。咁啊，性真常中，求于去来，迷悟生死，都了不可得。非自性，无去来，无迷悟生死啊。咁啊，当然亦都属化身如来。咁啊，在呢个转法轮经里边讲咧，咁啊，第一义系叫做如啊。咁啊，经歌就系叫做来。咁啊，第一义就系清净如如。嘅理体，咁啊正光，咁啊即使系如如嘅智慧啊，咁啊理智不二就称为如来，咁啊属于报身如来，咁啊此经所讲话明极即如来啊，亦系属于呢个报身如来，咁啊若是话照诚实论讲，咁啊诚实道都来成正光啊，咁啊属于应身如来。而本经亦都讲话以觉以缘，咁啊从体起用能觉他者，咁啊而应世啊，属于呢个应身而来。所以若果上识而来咧，就包括法身、报身同埋应身咧三种而来。咁啊，但系我哋始终有个问题啦。咁啊，既然系若果上解释而来，共有法身、报身。以共应身三种咧，咁啊，原则我哋始终若果释如来呢个正义啊，呢个三身中属于何一身咧？咁啊，呢个答案啊，就系话属于报身如来，因为法身如来系天然本具，个个现成啊，所谓正凡同体就不假修正啊。咁若是话应身而来，就属于从体起用，你唔需要咧去参求，你只要如法修行啊，能够正动呢个不生不灭嘅法身理体，咁啊呢个应身嘅妙用咧就好自然嘅，就唯有呢个报身而来，就系、是、有修有正啊，由呢个修行之功。咁啊，破尽呢个烦恼，了尽生死，先至正到呢个本体。所谓事理全章，咁啊，因此咧，修就系为因，正就系为果。是故始终若果即而来咧，于呢个三身而来中，正义系显报身而来。咁啊，第五。就是若教释而来了，若教呢就逢是学经者，那么他总有一个目标，那么或者跟着研究中，或者呢是天台中，那么或者呢是唯识中，那么随各人所学呢，那么就随各人依他所学而判。那么现在我们始终若教释而来呢，咁啊，亦都系照呢个天台宗啊，呢个四教所判嘅。咁啊，若照啊，三期修福慧，呢个八劫众相好，最后树王得道啊，转增灭四谛法轮，咁啊，属于藏教如来。咁若是话我哋断惑利生，机缘成熟，一念嘅相应力啊！所谓断如残疾，在七宝菩提树下，以天衣为座，咁佢转呢个无生四谛法轮，咁因为转无生四谛法轮，诸法本体空故，咁啊属通教如来。咁啊若叫我三观次第修， 个先修空观，次修假观，后修中观。咁啊，空假中三观啊，系次第修。咁啊，三烦恼系次第断啊，发心波业不断，三不咧系次第定。咁佢所断只系十二品无明，即系登初地啊。咁然后先至破无明正法身，咁啊只系断十二品无明。咁啊，对于呢个莲花藏世界七宝菩提树下大宝花王座现圆满报身，佢所断嘅咧系无量四谛法门，咁啊属于别教而来。咁啊，若是话一心三观，咁啊从啊初住、二住、三住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有十地等觉、妙觉，咁啊一共一卷四十二品无明尽啦。咁啊到此三觉圆明，万德俱备，咁啊登到涅槃山顶，地以虚空为座啊，咁啊一切执着都冇啦。佢成呢个清净法身，为利根菩萨转无作四谛法轮，就说佢为佢哋原教而来。咁啊，若是判归此经，咁啊，本经咧所谈啊，都系如来作妙真如性圆三谛理，而第三卷啊，四波七大一一皆是如来作妙真如性啊，说明万法为心。诸法是唯一实相啊，咁啊所谈咧就系、是、无作四谛，咁啊属于圆教如来。而经中所讲咁啊无端现他咧尘卷法轮，都就属于啦吓圆教如来所说。咁以上咧就系、是、若佛法系解释如来已经。咁第三咧，亦即是最后啦，即系若心法、若佛法解释如来已境咧，咁第三咧就若呢个众生法解释如来。咁众生法虽则系好多啊，咁亦都不出呢个地水火风空根色嘅七大。咁但系本经说明呢个七大法法都系清净本源，周遍法界。咁既然系清净本源啦，我哋说为佢最愚啊。但系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循意发现啊，即系不变之体有呢个随缘之用，咁啊说为佢个内。咁又在呢个七大文中，一一的皆说所谓净空真色、净空真水啊、净空真火。净空真风乃至最后说净空真色，都是属于如来的道理。净空故咁就是如啦，但是真色、真火、真风、真水咁就属于来。咁既然众生法不出七大，而七大法法法都是如来作妙真如性啊，所以众生化咧就即时系如来啦。咁啊，以上咧就系、是、若心法、若佛法，以共若众生法解释如来两个字咧，已经系讲完。咁啊，其次就解释物因两个字。所谓物因者，物咧系有三种嘅意思，即是话妙物、微物以共地物。若是话妙物呢方面嚟讲咧，就系、是、呢个原教嘅行者啊，佢最初闻佛开示呢个圆顿大家，咁啊由于佢真正猛利故，佢就知得所谓生佛众生不是三无之别，从开始明智慧中。知道究竟成佛位啊，由始到终啊，都了然知得呢个真正嘅妙理， 所以设佢为嗰个妙物系离妙不知矣。咁啊，第二咧就系佢嘅微物啦，就说明呢个别教嘅行者。咁啊，佢初初咧佢就未曾解呢个大佛顶理啊，咁啊亦都唔知得所谓心佛及众生的自三无之别，所以佢先修空观。咁啊，断咗呢个见思幻，其次修假观，断咗呢个尘沙烦恼，咁啊，最后咧，佢就修呢个中道观初无明，咁啊，从初地位开始啊，所谓分破无明，分正法身，咁啊，在呢个时候咧，佢先至知得呢个三德四藏圆融妙理啊。到此先至知道心佛及众生的自三无之别，咁啊由呢个初不知，要到啊登初地，悟破无明，分正法身先至知道，所以我哋叫做咧叫做微物。咁啊第三十秘密啦，咁啊秘密即系唔全知咁解，就说明呢个藏通二教。这个三圣权人，他从始至终啊，他都不知常住真心，正正明体。从始到终啊，他都不以万法为心，诸法实相。因为藏通二教的行者咧，咁佢所处不过是见思烦恼啊，他所证不过是呢个小乘的涅槃。咁啊，所以佢对于呢个大乘。第一中道妙理大佛顶证啊，咁啊从始到终都唔知，所以我哋就说佢为咧叫做秘密。咁啊密既然有三种意思，咁啊呢个因字咧，咁啊亦有三种意思。所谓正因、了因、以共咧系缘因。咁啊若是话悟到呢个心性广大。见一切时处是不生不灭，那么属于这个正因理性。我们这个正因理性本体啊，就是广大周遍啊，亦都不生不灭的。那么若是说悟到这个心性啊，所谓灵明不昧，是了了常知。那么既然能够了了常知了，咁就成就呢个了因为性啊，为即系智慧。咁啊，亦是说明我哋呢个自心咧系灵明而不昧，能了了常知啦。啊，咁啊，若是话悟到我哋呢个自心，所谓具行沙清净功德啊，咁就成就呢个原因自性啦。咁啊，所以因咧亦都有三种意思。咁啊，就系本经讲啊，以不生灭为本修因，咁啊因中不生灭嘅，然后缘性果地修性，咁啊呢个不生不灭啊，就系为正因啊。咁你悟呢个不生不灭为本修因，咁啊叫做正因啦。咁啊其中呢个修字咧，就系包括呢个缘因啊，以共呢个了因。咁啊，原因咧就即是本经啊，所谓坛场持咒，以共四种清净名会持戒。咁啊，持戒诵咒咧就属于原因，即是咧系助行。咁啊，了因咧就即系本经啊，依呢个耳门而修，所谓反闻自性啊，咁啊属于呢个耳观嘅正行。咁啊，三因中嘅正因就系属于呢个方向个目标啊，亦都系呢个保我。但系原因以共了因咧，就属于呢个降车，好似一只快马。咁我哋一个修行人，若依照呢个正坐而行，咁啊精进修习，勤急策励。咁你开足马力啊，你就能够进退五十五位真菩提路。 叫翻多啊，那个妙庄严家。所以经中讲，佢话以今修正十三摩提，佢于是咁因佢缘所念想立三善智，方得除灭。又话如是皆贪增进故，自能成就五十五位真菩提路。咁啊，三善智中前嗰两种善智啊，所谓一者修集，随其所因，佢二者真修就夫其正性啊。前的两种善智呢，就即是属于持戒的助行，咁后一善智呢，就属于呢个止观正行。所以三因之中呢，我哋都要完全倚重啦。但系呢个原了因就更为重要。行者虽然知得方向，知得呢个宝所。若然你不策马驱车，你无法子到达这个宝所或是家乡啊。咁又或者你虽然策马驱车，如果你走错路线啊，或者误入歧途，亦都难以到家。所以始终嘅正因、了因、原因呢，咁啊三因驱动。而三善次呢，更为呢个物因嘅的旨，所谓因该果海啊，果结因缘，所以我哋称佢为叫做物因。咁啊，物因呢两个字，我哋可以用另一种嚟嘅解释。本经所讲啊，咁啊修呢个圆妙止观。咁就係为成无上菩提之因，等于话想成就无上菩提佛果啊。咁你因中就要修呢个圆妙止观，咁啊圆妙止观啦，就係为无上菩提嘅因啦。咁但你想修呢个圆顿止观啊，你先就要开悟，咁啊禅宗就叫做大彻大悟啊。咁教下咧，就系、是、叫做咧开呢个圆顿解，要悟得呢个大佛整理。所以开圆顿解开悟啊，就系、是、为修呢个圆顿止观之因，咁就叫做因中之因啊，名为叫做因因。咁啊，即系咧圆顿止观系为成无上菩提之因，咁啊有个因字啦。咁我哋想修圆顿止观，先要开悟。咁啊，开悟就系为修呢个圆顿止观之因。咁啊，有两个因字咯。咁就名为叫做因因啦。嗱，咁啊，如来无上菩提就系为呢个圆顿止观之果，即系因中修圆顿止观啦。咁啊，果上就成无上菩提啦。所以无上菩提。就是为修止观的果来的，那就有一个果字了。我们所证这个无上菩提所证的就是这个大佛顶的理性，所以大佛顶理性就是为这个无上菩提所依的果体，那就有第二个果字了。所以大佛顶证就是为如来所证之果了，就名为叫做果中之果啊。咁啊，现在以果果而为因因啊，所谓因果之理未了，设为叫做物因。咁啊，若是我哋再次严格嚟解释一下咧，所谓证据嘅妙理，我哋自性本具啊，呢个生不灭真如妙理咧。就叫做明治因，咁啊有咗呢个明治因啊，咁啊呢个明治进一步就系为呢个观行之因，咁啊观行咧就为呢个相处之因啊，相处就为呢个分正之因，咁啊到初智菩萨就为呢个二智菩萨之因啊，咁啊三智就系为四智之因，五智咧。就是为六住之因，到第十住 咁啊進一步就為十行之因啊，十行就為十回向之因，十回向就係為四加行之因。咁啊四加行就為呢個初地之因啊。咁啊二地係三地之因，四地係為五地之因，九地咧就為十地因啊，十地就係為等覺菩薩之因啊。到等覺位咧，只係最後一份生相無明未斷。若是話到等覺位啊，拖埋呢個第八阿賴耶識最後一份嘅微細無明咧，咁就盡趣妙覺啦。咁啊，所以嚴格嚟講咧，到等覺位啊，先至係真真正正。佢为佢叫如来密因，咁啊再文句啊，咁啊偶益大师咧，佢所讲，咁佢话第一点，咁啊阿难啊，从淫失归来，咁啊请佛开示，咁啊十方如来不净菩提，妙车摩陀三摩时罗就最初方便，咁啊佛咧就首先同佢讲。他说有三摩提就明白佛境，九灵如我具足万行，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就妙庄如来。那么其次呢，就七山破网，所谓破这个六尘缘影不自真心。那么跟着第二点就十方显见，那么显这个见性是不生灭，见性就是当人的实相。而第三段呢，所谓会四方为状性啊，用七大体性周遍，说明四科七大属于正具之法，乃至到别归如来状心，所谓虚非虚的定遮定照。咁啊，好似啊这几卷经文呢，没有一句说话谈到所谓怎样修这个九灵验大定的方法。那么他所讲的呢，都是显示愚人啊本性里面所谓具足啊圆妙三世的道理。那么为什么呢？需知道我哋每一个修行人，咁若是能够了解呢几卷嘅经文，之不妄想非真心啊，之不现性就系实相。了解到四科七大都系如来藏妙真如性啊，若是能够悟此理性，咁啊从此起修咧。咁就名为叫做妙修啊，咁啊亦即是阿难所请嘅咧，所谓最初方便，即是唔止万法为心理论，咁啊悟后而修，咁就成为叫做妙修啊，所谓全性而起修，全修还归本性啊，性修不二，咁我就叫佢为咧。密因，咁啊又始终顺住呢个经题，所谓大佛境地如来密因咧，咁啊点解佢又唔叫为众生密因咧？佢就偏偏要讲啊，所谓如来密因，需知道如来密因啊，就系十方如来佢能够得成菩提啊，佢所依嘅因心。咁啊，所依因心啊，亦即是一切众生啊所具嘅根性，所以十方显见就系从呢个见性而出，说为其性的皆为菩提涅槃圆清净体。咁啊，十方诸佛如来依此不生不灭根性啊为本修因，咁啊，亦即是话。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啊，咁啊，然后先就可以完成呢个不生不灭果的修成。 但我哋一切众生虽然都系本性具足嘅不生不灭本体，但你一向以来迷而不觉。咁既然迷而不觉啦，就当然未有依之修行，咁亦都唔能够证此个不生灭理体啦。咁唯有十方诸佛如来，咁悟此大佛顶性，以呢个不生不灭为本修因啦，咁就妙契呢个不生不灭嘅佛果。所以大佛顶性啊，系为十方诸佛如来之所悟，依此不生灭为本修因，然后成菩提。所以经题就叫做大佛顶啊，就如来密因，咁就唔说为众生密因啦。咁以上咧就系、是、解释密因两个字，已经咧系解释完。咁第三段，这个第一段是如来，第二段就是密因，第三段呢是修正，从途锻炼就名为修，行行契理就名为正，修就是有原修有真修，正呢就是有这个分正，以共这个满正，始终的修以共正呢，我哋在呢个十轮演义中咧，修正思别里边咧，曾经咧系解释过，所以始终咧唔再重述。咁啊，现在我哋本经嘅修正所讲嘅系真修，所证嘅咧属于满证啊，因为此经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为宗。所以在十信之中初一信为已经是中道纯真，登初住一心三观无功用道断无明正法身，属于真修，由真修故断尽这个五住烦恼，究竟断除这个二种生死，所谓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圆成果地修正，咁啊所证嘅咧就系属于呢个满证，所以本经咧就属于呢个圆教之修啊，咁啊亦都系呢个圆教之证。咁啊第四段咧就系解释呢个了义啦。咁啊所谓了义者，本经啊若教若理若行啊，咁啊同清了义。嗱，例如经中所讲，佢为谁哀悯啊？不开示众生中道了义，系无弃论法。嗱，咁啊中道属于呢个了义理啊。咁啊无弃论法咧，属于了义行啊。咁啊开示属于系了义教啦。咁啊了系有两种嘅道理，第一就系明了，第二就系圆了。咁啊所谓明了者咧，咁啊本经所谈若是就若理啊，若修就若证，若因就若果。所谓无理就不彻，无微就不发，无忧不显，无疑不脱，冇有丝毫嘅疑惑啊！都说得清清楚楚，咁你就明了啦。所谓圆了者咧，因为本经所说嘅所谓常住真心、正正明体，同埋呢个第一二谛，属于呢个了义理啊。我哋十卷经文里边言言都显露句句明心。咁啊，属于咧呢个了义教啦。咪有大佛顶首灵如王具足万行，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路，又话反文文自性，正成无上道。咁啊，属于呢个了义行啊。咁啊，最后成就咧无上菩提，所谓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。是属于这个了义果报，所以本经 欲道、欲理、欲行、欲果，无一不了。咁啊，称为就了义。咁啊，了，既然有两种嘅道理啊，我哋解释呢个义字咧，就有三种道理。所谓真、俗、中三谛嘅义理。咁啊，真谛义名诸法空，就系经中所讲嘅空如来藏啊。所谓非世出世故，咁啊俗谛二咧就系明呢个诸法有，就系经中所谓嘅不空如来藏，系即一切法故。咁啊中谛二就系真俗圆融啊，所谓经中所讲嘅空不空如来藏，所谓离即离非，就是、自即非即。若要话单说真谛，不明了义，单说俗谛或者单说中谛都不明了义。啊，若是话离二边而显中道，咁啊亦都不明了义啊！一定要显三谛如融，三谛不离一心，咁啊先至为咧叫做系了义啊！嚟真谛，所谓一空一切空。空中具一切法，若是话是俗谛，所谓一假一切假，俗谛之中具一切法；若是说中谛啊，一中的一切中，就是、中谛之中啦，具一切法，三谛如用，先至可以称为了义。咁啊，现在本经啊，专一显示三如来藏经啊，如。三谛理一一法具一切法，所以本经呢独称为叫做了义大成经典。咁啊，亦可以讲咧，咁啊，如来系叫做了义啊，三如来藏啊系叫做了义嘅道理。咁啊，圆了三观系了义行啊，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。叫做了义因，咁啊圆满菩提叫做了义果。现在由呢个了义人，呢个了义理啊，起了义因，修了义行，证了义果。若人若理若行若因若果啊，一一都系究竟圆满，所以称为叫做了义法。咁啊由呢个了义啊。亦有两种道理分析，第一呢就叫做了悟禅义，第二呢就叫做了无余义。咁啊，何以叫做了悟禅义呢？咁啊，当机安啊，咁啊，最后咁啊，文佛开智啊，四科七大皆如来藏，妙真如性，圆三谛理。咁啊，到此呢他就知得有所谓如来物因，但你又未能现量体证，所以就自己来个譬喻，他说我今由女佛之人，他说不蒙天王就赐予华屋，虽大宅都要因门入，所以佛呢就为他来个义决定义。第一要因果相符，咁教他要依呢个不生不灭为本修因，因中不生灭，然后去完成果相啊，不生不灭嘅修证。那第二就教佢咧依呢个六根中咧去修习，因为结以共解啊，都系唯一条手根，咁就说明啊生死根本以共裂。根本呢都唯以六根，更非他物。咁啊，由于阿难尊者在十大弟子中所谓多闻第一啦，咁啊，阿既然系多闻第一啦，所以佛呢欲想佢就路还家，咁啊唔需要咧转换环境啊，咁啊教佢用呢个耳门修行。所谓反闻自性啊，咁啊因此就第四卷即中现常， 咁啊顯示呢個盲定咧係不生滅，咁啊教佢用呢個耳門啦去收集，咁啊由依呢個耳門而收，咁就可以了悟前來呢個物因嘅道理。咁啊其次咧就係了無餘意啦。咁啊點叫做了無餘意咧？就係呢個二十五種法門之中，我哋依呢個耳根嘅聞性修行啊，就超於其他二十四聽。咁啊，依此耳門去修咧，咁就因該果海果切因緣，一修一切修啊，一證就一切證，了無其他嘅道理可修可證。咁啊，以上咧係將啊所謂如來物因修正了義解釋義。咁向下咧就係第三段啦，就係解釋咧諸菩薩萬行守靈言。咁啊，諸菩薩，諸者就係波羅。咁啊，菩薩咧，咁啊具足啊，就應該話菩提薩多、摩诃薩多。咁啊，略稱咧就係菩薩，中國話佢就大士啊，因為佢發心廣大，自在普利眾生。例如人哋觀音菩薩，咁啊好多人稱為觀音大士，乃至地藏菩薩、文殊菩薩、普賢菩薩，我就可以尊稱佢為地藏大士、普賢大士，呢個文殊大士啊。咁啊，此等菩薩都是發大心，咁啊廣度眾生嘅，咁啊稱佢為大士咧。咁啊，亦連佢就開示啊，就係、是、每一尊菩薩乃至十方諸佛，咁啊佢都係將自己所證啊，咁啊起個大慈悲心為眾生開示啊，欲令眾生自悟自證啊，同於自己一樣，咁啊佢就開示啦。咁啊，亦令佢就高士，即系高人一等，或者初发心时，已经啊超出一切天魔外道啊，乃至超过呢个三圣全人，因为佢发广大菩提心，咁啊自愿咧广度一切众生，咁就叫做为高士。咁啊，亦令咧叫做有相士，咁啊佛咧就叫做无相士喎。咁啊，除佛之外咧，咁啊以大菩薩係為最高噶啦，所以稱為佢有上士。咁啊，亦令佢嘅金剛心啊，就由呢個法心，咁啊永遠咧係堅固，咁啊永遠咧唔退心啊。咁啊，雖知道菩薩道咧就唔容易行嘅，發菩薩心係個個人都可以發啦。但是呢，如果真正长久啊，不容易啊。所以经中讲，他说菩萨发大心啊，咁啊如此暗罗果嘅三因众多，及其结果少啊。咁嗰啲如此系好多嘅，但个变成鱼嘅系唔多，或者暗罗花亦都好多嘅，成果咧亦都好少啊。咁就以譬如菩萨啦，发心嘅人。是好多人人都可以发菩萨心啊，但是他发了心之后，他遇到少少的逆境呢，他就受不了啊，不容易看得开，不容易放得下，那他就从此就会退心了。那但始终的菩萨呢，叫明他的金刚心呢，那么说明他发心坚固，永远不会退转的，所以叫他金刚心。咁啊，菩萨的道理呢还有很多的，由于时间已到，咁啊向下文唱是付于明日。